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扎老师和日本青年加藤加一都穿上了黑。我啊，今天还准备了很多材料，想说一个题目。这个题目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名字。我这回啊，想说说名字。 名字。 因为加藤，你这得学习一下中国的历史。 历史啊。 今天呢，这么跟你说吧，34年前。九岁的我在石家庄，而那个时候市场还没有加藤加一呢， 对 对吧？ 对， 这个34年前九岁的我就在今天，在石家庄扶着那个摇摇晃晃的楼梯啊下楼，唐山发生了大地震。 大地震， 今天是我们唐山大地震的这个纪念日。 嗯， 当然说了，我们这个电视是只能看，所以就用这个视觉的手段呢。我们也献上两只小花啊，我们看一看，也算是我们对于再看下一章，对这个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的这么一种哀悼吧。那么你接下来再看，这个是我在唐山拍的，就是地震的遗址。那个时候是一个机车车辆厂，当时在这个震中附近，还现在保留这遗址。再下来就是唐山的这个人名的地震死难者的这个碑。其实说唐山地震死亡24万人，但是这块碑啊，我听当地人讲啊，大概也只有17万多人，因为很多人没有名字。你再看下一张，你注意啊，这个当地人跟我讲啊，像最底下那一行，彭四鸭、高四鸭，什么叫窦小明，甚至有的这个名字是这个大鸭、二鸭、三鸭、四鸭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当时有很多家庭啊绝户了，全家都没了，全家都没了呢，你只能是邻居啊，就问呢叫什么名字，搞不清楚了， 有点不正确啊， 搞不清楚这个名字，所以只能是用这样一个名字。 嗯， 而且人家还讲啊，这是当时户口本上这么说， 哦， 24万人。那么唐山当时比如说在这儿出差的人，或者说外地的流动的这个人口，很多名字啊，大概咱们永远都不为人知。所以我就说啊，这个但是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名字？我现在就觉得他们提起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，在中国引起共鸣，有人就引用一个词儿，引用一个台词，就是说那个连长嘛，这个一辈子为了他牺牲的战友争取一个烈士的这种荣誉。那电影里就有一句台词说，都是爹娘生的，都是爹妈给起了名字的，怎么到后来就成了没名字的孩子呢？ 嗯， 你看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人死了，你不管怎么悼念他、纪念他，其实死者常已矣，对他是不知道的。 对对对。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，尤其是这种西方文明所谓现代的这种价值观，你发现没有？他非常看重死难者，不管你是战争、灾难，他的这个名字。 对，就像我马上联想到就是美国那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嘛，在当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儿，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设计师，华裔的设计的，但是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突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过，她把越战中死亡的50000多个，一直到最后一位数，比如56341个人的名字，一个一个都用那个巨大的那种黑色的花岗岩刻在上面，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名作。好像那个之后呢，又有过韩战纪念碑，还没有，他没有统计到那么每一个人数都刻在上面，但是他的数字也是一直到个位，就比如说死了50000多，我也许我刚才那个越战的不准确啊，韩战是美军死亡50000多少多少，一直到个位数，伤亡多少多少数，然后联合国军，因为我们一讲韩战好像是抗美援朝，实际上美军是主力军，但是还有十几个国家呢，联合军派的，他都美国的那个总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也到最后一位数。 我看这个日本方向上也很严格，他们有人研究当年的这个中日之间的战争，然后就是说这个 说什么最后一直到一， 我就听一个研究抗日战争的时候的人就跟我感叹，就说你看我们当时啊，都是说某军阵亡20000多人，是吧？或者某师阵亡几千人， 对， 是吧？他说，但是我研究日本军队的这个军史啊，所以我发现这个日本人呢、就是死亡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人， 他能够统计到这么一个精确。 首先我们对一个细节的注重，这是一个。但刚刚我听您说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对名字，名字是首先是人的生命的第一尊严。我们日本人特别警惕，也非常忌讳一个人把名字说错 啊，是吗？ 或者把名字说漏了，比如说我将在，如果把我的一漏掉了，那是那我的尊严受到了威胁。 哦，日本人认为名字是第一尊严， 所以我在中国的媒体经常我的名字被写错呢，可能在中国日本的话有点问题了哈。所以 咱们中国这名 字，顺便投诉一下。 其实，所以我从这种很最基本的我们生活的状态可以看出，日本人对名字，因为今天怎么叫名字嘛，名字是人的第一个尊严。那一个人，那如果没有名字了，那你的尊严在哪里？那你是个被遗忘的人。那在我们日本人呢，从小我的妈妈老师告诉我们，在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最是被遗忘的人。 你知道就是这个美国911，我看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啊， 对， 我才知道啊，美国911每年的这个悼念仪式，从你看这个悼念仪式的啊，从第一架飞机撞那个一号大楼是8:46，到一号楼倒塌呀，10:29，就整个他这个仪式啊，1:43。可是你像，你比如说咱们搞一场活动，该怎么策划，对吧？他这个活动啊，连续几年，年年开头是1分钟全国默哀，接下来呢，由这个就像2002年那一次，就是纽约州长和一个受难者的女儿致一个简短的致辞，剩下来所有的时间就是。这个像那年是希拉里和那个美国的什么官员诵念2801个遇难者的名字。你第一年这么着了吧，第二年只是念的人换了。 对。 可是呢仍然是在念。至少咱们有时候觉得这不会很，你像你要策划晚会的，这太慢了吧，现场几千人的这个活动，你在这儿一个，而且这名字大家谁知道谁是谁呀、 因为政府首先你是为国家而死亡的人和为社会而牺牲的，包括殉国者，他就说如果政府不这么做，一个都不能漏，如果一个漏了那没有意义了，这个活动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在这个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日本，我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如此，包括我们在日本，就是说比如每天会去世几个人，他们的名字都会登在报纸上，政府都必须得去表示哀悼，一个都不能漏。 对，其实中国民国的时候报纸有这个传统，就是婚嫁，比如说婚礼，谁今天谁结婚，这是一版，然后谁死，这又是一版。到现在美国也是，就大报像纽约时报这有很长好几页的，每天都要登的死亡者，像一些那个就是高龄的，比如说著名的人，他们的死亡的讣告都是提前写好了的，那得就更长一点，但是至少名字是有的。我们这边现在就， 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个典型的中国人，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的生活态度啊，就是赖活着。我这个比较实在的人，我原来也确实弄不清楚，我觉得他们外国人弄这些个东西，这个假模假式的，这是干嘛呢？死了人死如灯灭嘛，这个还我一直没弄清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近些年来我慢慢有点整明白这个事儿。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正而重之的，对于一个死者你要正而重之，实际上啊不是为了死的这个人，而是啊你要说他死的毫无价值，无声无息啊，你活着的人没价值感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 对， 就像咱们有些矿老板不是说嘛，死个矿工是吧，不就赔点钱就得了吗？ 是， 这就然后看这个死的这个数啊，要是死几个这事儿我能对付，可是要死到20几个我就该跑路了，对吧？卷款潜逃。你这，我觉得咱们现在政府开始重视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祭奠纪念这个死者， 老百姓的， 可是也并不等于所有的老百姓就像我一样啊。你就说你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这要干什么，这为了什么？ 对， 所以我就说啊，咱这引用一句艾薇薇他爸当年写的这个诗啊，也是说到这个名字，所以我说我今天准备很多材料，你们可以看看啊。艾薇薇他爹写的，他死在第二次，就是说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，他所遗留给世界的是无数的心布在荒原上的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，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，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？ 这人太犬儒了吧。 你看， 太犬儒了。 诗人的语言呐，你没从反讽的角度去理解，他是在感叹， 他是在说这个社会， 对 中国这个。 我们过去老在说这个无名英雄 对 了不起，对吧？可是实际上，我现在发现呢， 你只有有名有姓啊， 嗯， 这个英雄传统才显得价值高尚。 嗯嗯， 你明白吗？ 我明白， 就是说甭管是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原因， 嗯， 大灾难也好，你好比美国，哎，我最近啊，嗯，这个咱们著名娱乐记者这个何东啊，嗯，他常给我寄碟，嗯，给我有什么好，嗯，好电影， 嗯， 有一个电视电影叫拯救，不是叫护送前司， 嗯， 护送前司就 Taking Chance 这个电影啊，就我觉得这讲了个这个电影很平静，也不是故意煽情， 嗯嗯， 但是这个电影啊，首先我觉得美国军装，我跟你说美国人就靠着军装啊树立他这种荣誉感， 嗯 嗯，太漂亮了，这美国佬这个军，嗯，这军装，他讲的是啊，我才知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战争当中死这么一个士兵， 嗯，对， 你知道从他的尸体起运一个士兵啊，整个的这个处理流程啊，我的天哪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 对， 这个工序啊，这首先是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就类似入殓师拿这个刷子什么的，嗯，指甲什么把这个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， 嗯， 然后啊专门的做那种非常华丽的海军陆战队的礼服， 嗯， 给他穿上那个冰柜里放上这个冰袋， 嗯， 这个包装妥当，然后专门有一个少校， 嗯， 说你送他的尸体回家乡， 嗯， 有很复杂的守则。 我相信如果当时日本也派兵，就是说那伊拉克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，当时日本的自卫队没有一个人死，但是如果当时死了，日本政府会这么干，其实这是给日本国民看的，就是说人家是为国家，嗯，为社会而死的，嗯，那否则的话那没人愿意当兵了， 哎， 那这样的是啊，这个公共的行为，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公民和个人这公民和个人是不一样的， 没错，你就说美国就说你小布什发动不义战争你可以下台， 对， 政客你们可以不是东西， 对， 但是士兵他是为国 对 捐躯， 而且他不论官阶不论军阶，就是普通的一个将士，嗯，他有规定的都有，嗯，有权利享受种种的这种，比如一定要有吹鼓手，就是吹号手、嗯，以至于到这个 才是吹鼓手， 啊，这 葬礼上那肃穆的了吧？ 他那是军乐，嗯，很庄重的，很肃穆的，嗯，而且一定要，比如说两个军乐手，一定要到场，还不能放一些， 嗯， 比如咱们放点电子音乐算了，不行， 嗯， 那是不郑重的。 我就 跟你 说， 所以他 这个牵丝啊，咱下一趴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《护送前司》这电影哈，就这军官，他这一路上啊，引起很多人的注意。他去的时候，他带着一个尸体同行，中间转飞机又干嘛？然后你知道这个飞机啊，这个货运的这个上舱啊，这个行李工， 嗯， 哎，说我们把其他旅客的行李先都搬走， 嗯， 然后最后单独的把这具棺材， 嗯， 下来。然后周围这个乘客也好，飞机驾驶员也好，他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， 嗯， 都礼敬。你可以看其中的一段。所以他到最后在葬礼上那家属们就哭嘛， 嗯， 后来这个军官就跟他们家属们讲， 嗯， 说全美国都在哀悼前司，嗯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从这个州到那个州，他说在飞机上在公路上所有的车呀， 嗯， 自动的不爬他的头不超他的车， 嗯， 跟在他的车后面，他说这个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， 嗯， 人啊，一个空姐啊送给我一个小十字架， 嗯， 他说我以为他是送给我的，他说现在我知道他是托我送给前司的， 啊， 哎，我就觉得美国，你说他这种国民教育， 对，嗯，而且他把对个体这个生命的尊重和一场战争的正义与否， 嗯， 他分开了， 分开了。 比如说打伊拉克，实际上在美国是有很多争议的，嗯，那更大的争议，比如说像越战，有那么多的反战游行，嗯，可是这些死难的，从这场所谓就是有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可能是打错了的战争， 嗯， 死难的这些美国人。他们的生命的丧失本身的这个悲剧 与这个战争的正义与否完全无关。 哎，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先进文明的这种生命观啊。 对。 但是加藤，我对日本也好奇。 嗯。 你看他们老说啊，中国人呢，不能就对死不算严肃的一个民族。从古代上讲，咱们说那清明节那边，那是祖先崇拜，慎终追远。但是平常有人就认为，就说对这个死啊，咱们往往不一定很严肃，而且更多的咱是啊，给他烧点纸钱呐、啊，烧个二奶什么的，希望他到阴间呐、啊、还能够过得好。但是有人看了这个日本那个电影《入殓师》之后，他就写一篇文章，就说其实日本民族啊是很重视死的。 对。 可是他这种啊，跟所谓的西方的这种生命观是什么关系呢？ 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对集体的荣誉感是必须得有的，我们的集体主义，日本是东方文化嘛，但对他不能够由他来压低个人的生命的价值。那就是说我们对生那死的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视，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葬礼嘛，刚刚我看 你在哪儿经历的？ 因为我爸爸刚刚去世。 哎呦。 对，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刚刚那个有点情绪哈，就是看了那个片子，其实我当时经历的一模一样的。我爸是普通的农民，但是我们在他的那个尸体在迁送的时候，那他是要放在非常特殊的一个车，非常高档的车上，这是不管是农民还是天皇还是那个首相都必须得非常的尊重的。那就是说那旁边的那些行人都鞠一下躬，那大家说最后说ありがとう，谢谢。 嗯， 那这个由和尚来完成的，因为它是个非常复杂的非常严肃的一个仪式。那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光靠我们家人的力量来做，那必须得委托给专门的葬礼公司由他来承办的。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对这种不管是他是个农民还是什么，就是说在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的人，大家都会就是过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去哀悼啊，就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仪式。 所以你说，我就还回到我最初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像我这种比较没文化的吧，我开始弄不太明白，就是这是要为了什么？后来我跟你讲，汶川大地震之后，有一个母亲说这么一句话，她说呀，我不要国家赔偿，我只想让世人知道啊。我7岁的女儿，真的在这个世界上，丰富多彩的活过7年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有个名字，这个人存在过， 对， 是吧？ 就所以我说这，比如葬礼，它也是日本人对死的一种怎么说呢？一种重视，一个人的一种就是生死非常的看重。首先就是说，首先是为了那送别，那死刚刚去世的人好好的送别；另一方是为剩下的人。 对， 为我们剩下的人， 活着的人， 活着的人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被剩下的人，但是我们活着的人，我们还得继承生命的， 对， 还得生孩子的。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爸爸，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人，他是被这样那样随便的处理了，那我们还凭什么活着？ 对， 那你走的时候，还有人会忘，有人会记得你吗？ 对， 是， 这葬，所以形式是为了这个内容。 所以就中国有句成语啊，叫兔死狐悲了， 对对对对 我要是看见人死了都像畜生一样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去，我对我自己这个生命啊也没有什么价值。 对，可是这里边还是不是我就想有一个也有一个审美的问题哈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都是对死者的那个哀悼，但是呢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，就中国还有一个所谓喜丧，就是大家哀悼完死者了以后，大家又摆个大摆宴席，你帮也没有，好多时候这些人又开始吃吃喝喝了。我就觉得这里边这关系呢，其实它也是两面的。 我跟你讲，扎老师，你说的这气口上了，当然有可能在中国是个别现象， 对， 但是呢他们在网上找到这么一段视频，就是中国某地的一处喜丧，你看不出来是办丧事，你咱可以看看。 我今天呢、到咱们村啊，是为了参加一个隆重的葬礼活动。那么在此呢，首先有请我们的小乐队啊，为各位不幸去世的老先生送上一段哀乐，带上一段比较欢快带劲的舞蹈啊，来自咱们港澳最流行的一段舞蹈，送给我们在场的好朋友们，来，掌声刺激一下，好不好？ 来，4 3 2 1。 所以很多人讲这个唐山大地震啊，说聊什么咱们这个如何防灾减灾，提高什么防灾意识。我说本在哪里？ 对， 本就是一个包括如何预防矿难。你这个本啊是人命啊，对吧？人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就咱就讲，很多人给我引用奥巴马， 美国从1970年以来，出了到现在出了一回死了29个人的矿难。好家伙，美国总统、副总统， 对， 亲临这个追悼会。你瞧瞧奥巴马这演讲，很多人传颂啊。奥巴马这演讲说什么？说这个灾难随后几天，电子邮件、信件涌入白宫啊。我很骄傲，来自一个矿工的家庭，人们都是这么开头。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，我很自豪能成为一名矿工的女人。他们都感到自豪，他们让我关护我们的矿工，为他们祈祷。奥巴马说，他们说不要忘了，矿工维持着美国的光亮。在这些信件里，他们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，不要让这样的事再发生，不要让这事情再发生。然后奥巴马说，我们怎忍让他们失望，一个依赖矿工的国家怎能不尽全力履行职责保护他们，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追求美国梦吗？ 对，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演讲，这玩意儿啊， 文采飞扬啊。不过我还是个人更偏向那种更为简朴的悼词。比如我就举这个韩战的那个墓地哈，他的碑文很短，也不是一个名人，就是没有作者的，一段只有一句话，自由不是无代价的。一句话，第二段也只有几句话，他就说我们国家为我们自己的儿女，以自己的儿女为荣，他们响应召唤去到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土，为他们素不相识的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，结束了。你这个感觉是战争的沉重，这一个一个生命的代价，而不是这个文采本身喧宾夺主。我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奥巴马这演讲也很好哈，他可能对这种死生命的丧失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包括刚才那个喜丧，就中国呢也许那是少数的极端的 地方文化也 对，但是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欢乐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式，包括在死亡的时候。我就去过美国的这个丧礼，对，他会讲一些笑话， 我们的手中不能那样子，非常低调的会去一下宫，大家非常默默的去送别， 但是心里边这是个共同感受， 共同感受， 对吧？对死者，对存在的。